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把小汉破口袋似的拖出去后，池小池二话没有，照着地上人的腰就踢了一脚。 喝多了。 紧接着又一脚踹到肚子上。 喝多了。 以这种形式翻来覆去地问了十几遍后，小韩终于受不住了，痛哭流涕道： 我没喝多，我鬼迷心窍，对不起丁哥，我错了错了。 你才不觉得自己来抢劫是错的呢，你是觉得自己错在点儿没踩对，结果撞到我枪口上来了。 小韩被说得出了一头大汗，只得一个劲儿摇头，哭着否认。池小池也不再跟他客气，伸手把他的口袋翻了个底儿掉，找到了那把自行车锁的钥匙。找到钥匙，小韩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。池小池为他下了最后通牒： 你从哪个狗洞钻出来的，就给我原样钻回去。给你5分钟的时间，从便利店拿走你需要的生活必需品，然后从这里滚出去。 小韩顿时如受晴天霹雳。 便利店是我的。 哪里有你的东西？ 池小池原话回敬： 我看上的就是我的。 他抬腕看了一下表： 你还有4分50秒。 小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。 5分钟怎么够？ 3分钟。 刚才不还是 2分50秒。 小韩撒丫子往回跑，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最后他还是给小韩留足了5分钟收拾东西的时间。他抱了3箱子方便面、2箱子水和1箱子火腿肠钻入车里，驾着车一路直奔着南边的光线逃窜而去。池小池没有提醒他，他前往的城市在半日后会有严重的蛇害发生，这样的人只要活下去，与新人类合作就会变成狗腿子，与旧人类合作会变成打手，与好人合作会坑人，与恶人合作则会害人。不如让他和动物好好过过招，让他知道何谓动物凶猛。池小池打开2道锁，清点了一下便利店里剩下的物资，并和娃娃脸兄弟一道把物资搬入旁边的一间空房。说是去3天，其实从一开始池小池就做好了计划，来回1天足够了。小韩属于典型的小市民性格，又狠又怂又贪，他这种没有前科又惦记着作恶的人，总觉得在夜晚犯事会更安全一些，因此他不会在白天对严兰兰他们发难，且极有可能在第一天夜晚就开始找茬，轰父母和严兰兰他们离开，并霸占他们的物资。孙家兄弟就在隔壁市，开2个小时的摩托便能打个来回，早上出发，最晚晚上8点前也能赶回来。孙家大哥孙燕是丁秋云曾经的队员，和丁秋云一样，因为负伤提前退役，在一家货运公司里工作。弟弟孙斌则是学系统工程的，24岁就读了博士。兄弟俩感情很好，在部队里时，丁秋云光听孙燕一张嘴，就已经知道他弟弟的出生日期和他一样是9月12号，处女座，爱吃辣，会念书，喜欢小动物，是个天才，但一点都不骄傲，随和得很，脾气很好，就是有时候举止会有点怪异。灾变发生时，孙斌恰好到孙燕的宿舍来借住，兄弟俩本来约好了要通宵打赛车游戏。逃走时，孙燕开走了自己常开的1辆空卡车，而这辆卡车成了丁秋云小队后来长期的代步工具。 这辆车起初是汽车兵孙燕全权负责。至于孙兵这种天生和各种高级 AI 打交道的人，能弄明白油门和刹车是用哪只脚踩的，都算是难能可贵了。孙燕临死前拉着丁秋云对他说， 林队，照顾好小兵，倒车镜上挂着的那个皮卡丘挂饰千万别给扔了，虽然大家都说丑，但那个是小兵五岁时我送给他的第一份生日礼物。 最后他叫了孙兵的名字，叫了三声才咽气。在他死后，孙兵很快就学会了开车，而在孙兵死前，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驾驶座，就连睡觉也是抱着他哥哥留下来的大衣。好在兄弟俩人都还在，还好端端地站在他眼前。料理了姓韩的，清点了他留下的物资，池小池把自己先前购置的手摇发电机、十来个罐头、被褥以及两桶密封好的水也放进了新仓库，当作是这次外出找回来的物资。等他出来时，发现严兰兰居然在外面等着他。少女被冻得发白的脸上带着一点愧色。 丁哥，对不起。 池小池看着他，严兰兰把枪交还给池小池，小声道， 我答应过要保护好景姐他们的，可是我没敢动手。 池小池平静地把枪推回给他， 是这次做的事有不对，下次注意两点。第一，在对枪不熟悉的情况下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在狭窄空间内拿出枪来。第二，万不得已时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有开枪的魄力，这不只是在保护其他人，也是在保护你自己。 其实把枪给了严兰兰后，池小池本可以放心的外出的。严兰兰年轻有冲动，空有一腔热血，总觉得死对她而言是件太遥远的事，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轮谁死都轮不上自己，所以冒险起来也无所顾忌。严兰兰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，但丁秋云知道，池小池也知道，所以严兰兰需要学，池小池也需要教。发现原来使用的致梦卡已经消失，池小池顺手从仓库里又取了一张致梦卡，如法炮制过后重新放入了使用槽中。做完这份工作，池小池便在061的念书声中睡着了，怀里则抱着小奶豹这只恒温的热水袋。小奶豹不很听话，在他身上上上下下地爬了一阵，最终把窝选在了他的胸前，四肢舒舒服服地摊开。揣着这小祖宗，池小池睡得很好。一大早被他清醒的时候，池小池迷迷糊糊间想起了狗肉。自己有时候会逗狗肉玩，在家里倒地装死。狗肉是个忠心的，他看不见就拿鼻子拱，发现情况不对便立即飞扑到自己身上做上下跳跃，试图对池小池实施强制重启，差点把池小池踩吐血。想到过去，他微微笑了，把小奶豹抱到眼前，拉过他的前爪用湿巾擦了擦，又亲了亲他软乎乎梅花状的小爪垫。小奶豹愣了愣，明明之前还脸皮挺厚的小家伙竟像是害了羞往被子里藏去。池小池轻轻松松地把小豹子抓出来放在颈窝边，拿指尖从他的耳朵一路刮到后脊背，把一只小豹子生生撸出了飞机耳。小奶豹被揉得翻来覆去的，脖子、眉毛和两腮都被揉了个遍，肉尾巴甩来甩去的不住发出呼噜呼噜的舒适的低鸣。池小池正全情玩着小豹子，零六一开口了，他 他声音透着一点古怪的忍耐。 小池。 池小池拇指正在他肉肉的小肚子下侧反复摩挲。 干嘛呀？ 起床了，该做饭了。 池小池抱起奶抱，把脸埋在小奶抱毛茸茸的肚皮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池小池把小奶抱放在自己脖子上，对零六一亲情推荐。 嗯，这抱子吸起来的口感真的特别棒。 零六一按住酥麻的小腹，话音里含了笑。 是吗？ 不信出来试试。 小奶抱抱着自己的尾巴舔了舔，表示味道一般，